冇钱买酒啊！我今晚啊点样过啊？冇钱买烟啊！我今晚又点样过啊？要食西北风啊！讲理想又有乜嘢错？ 系咧，即系讲下理想啊，有咩错咧？即系讲下沉船可以，但系唔好俾人呃，都唔会有错啦。 唉，呃唔呃好难讲啊！ 冇呢啲咁嘢，我哋真系要倾翻，我正正经经做翻一集，唔好笑，明唔明啊？ 边有笑一好认真真爱啊！ 唔好同我讲呢啲咁嘢 ，OK？ 但系之前咧，我想讲两个故仔。啊，呢两个故仔咧，我以前讲过一百万次噶啦 ，OK？即系系其实呢两件事系影响到我以后做节目嘅态度噶，所以我再 影响到你做节目 嗱，我都再想讲一次。咁好多年嗰时候，我几年前咧，我啱啱做智能俱乐部嗰阵，做阿智能俱乐部应该系，咁咧就嗰阵仲用紧 QQ 啊，咁我有啲 QQ 嘅网友啦，跟住又系啲听众类啦，咁佢啊 QQ 同我讲话，牛哥。我讲过八字嘅啦嘛，唔知讲几多次嘅呢啲故事。牛哥，我沉船啦，我唔知点算啦。我识到个揼骨妹。 哦，我记得你讲咩 啦？记得啦 吓。系系，真系一百万次 啊！我一百万次嘅。咁咧，我唔知点算啦，牛哥，你可唔可以帮下我咁样讲？ 跟住反咗面嚟我网友。 唔好话反面啦。咁跟住我就同你 讲，好绝啊！ 你咪唔想同佢惊沉啊？我话好简单啫。你只要俾佢个 number 俾我，咁我就喺节目度公开个 number， 咁就等我哋啲网友咧，全部过去搵佢打飞机，又揸你啊嘛，而家揸打搵佢打飞机又揸我嘅个波，咁啊跟住俾翻个报告你，咁你就以后呢咁我谂你都唔会再想玩啦，系咪啊？玩佢啦，但呢个方法讲得系 work 嘅， 真爱又未必 work 咯。 但系咧，我一教咗佢呢个方法之后咧， 反咗面同你。 佢就拉黑咗我啦， 即系拉咗面噶啦。 啊，拉黑咗啦。 但佢冇讲个 number 俾你听， 冇讲个 number 俾我听。 诶，边间场有冇讲？ 冇讲。我估都系呢间人，如果你谂咁多，我估都系呢间人啦。OK， 咁样，我谂啊，喂，点解咁样样嘅咧？我真系百思不得其解嘅。OK， 咁到第二次，咁啊又系好耐以前嘅嗰头，都系好似系 QQ 年代嘅。嗰陣真係未有 智能手機， 未有智能手機 ，QQ 聊台，咁又係有一個聽眾啦。咁嗰時候咧，我哋又去惠東玩嘅，惠東，咁其實惠東我又識啲人嘅，即係識啲三山五岳啦，嗰啲都好咗，佢而家移民咗啫，咁咪而家打翻咗靶啦，最近嗰啲嗰啲咁嘅黑五類啦，但係識啲咁嘅人啦，咁樣，咁咧就咁我佢哋有啲夜总会噶嘛，咁我带啲网友去过啲夜总会玩嘅，咁啊可能好玩个楼啦，啲网友就 都好玩咩？ 系好玩，嗰度好玩嘅，就乐而忘返，就唔知点解嗱，我唔知噶，佢就识咗一个女仔，嗱嗰个女仔咧系 喂，我阵间想问你好玩嘅意思系乜？你讲我先。 OK， 嗰个女仔咧就我唔知佢做咩嘅，但我估到啦，应该都系夜总会识噶啦，应该机场识噶啦，因为佢冇其他途径识其他人噶嘛。就算唔系嘅话，佢应该都系嗰啲 朋友介绍、 酒楼侍应啊，可能发廊妹咁嗰啲啦。佢冇渠道识朋友啊。咁我估又估呢啲噶啦。咁佢又同我讲话，牛哥，我啊而家已经修心养性噶啦，我唔出嚟同你玩噶，牛哥。 即系以前有出嚟玩嘅 时候。我唔再出嚟同你玩噶啦。咁而家我阿卫东咧同我女朋友咧就租间屋， 租间屋。 咁两个轻轻讲我啦， 香港人，好远噶喎，卫东。 以前嗱，而家就近嗱，你知道啦。而家我有， 而家都唔系近啊！我听到卫东都 惠州啫， 惠州都系 两三个钟头车啫。 系啦。 以前你知唔知以前系点样噶？ 以前点啊？仲夸张？ 仲捻夸张！以前得一班车噶咋？一系就一系火车转车，一系就一班嗰啲。嗰啲廿鳩幾人都唔大，但係唔大唔細啦。喺羅湖商業城地下嗰啲咧， 中巴啦， 係啦，中巴咁可以去到嘅，啲係得一班嘅啫，去一班翻嚟一班。咁佢去好撚難嘅，咁個朋友就係一個星期去一次咯。 係咯， 玩兩日 山長水係咯，星期五 係啦，唔係星期五，星期一星期五得冇夜晚車啊。 星期六一早， 一早， 即系佢翻五日工嘅，仲要 系啦系啦系啦，星期六一早， 星期六一早， 系啦，星期日一早翻嚟， 星期日 佢夜晏昼翻嚟， 即系玩一晚嘅啫噃， 系啊系啊，屌你老母真爱啊嘛， 真爱玩一晚啊， 咁仲要啊，冇理啦，冇理啦，跟住啊佢话哎牛哥，咪咁啊我好言伤啊，我同佢讲，其实抵紧死嘅，真唔应该讲。喂，你试下一日告假，同公司告假 ，delay 一日，啊，跟住你去，跟住你走嘅时候就扮走，翻嚟回马枪，睇下你条女好唔好？我冇讲过俾你听呢故仔， 大概听过，不过好多年前嘅，亦都系， 我又系讲咗百万次嘅，啊，咁啊，真系听我讲， 即系出事咯， 出事啦，咁啊点样咧？个马系走捻咗一个钟头至两个钟头到啦，跟住回马枪翻屋企，跟住敲佢个嗰度门，因为嗰度锁咗， 死都 反锁咗，嗰啲死都唔肯攞，咪条拉入边嘅。啊，咁啊，佢问你点解翻嚟？问我我翻嚟咯，翻嚟见下你唔得咁咩？佢话你真系信我唔过啫，佢就识讲咯。你真系我唔知系普通话定广东话，唔知啦。佢话你真系信我唔过啫，佢死都唔肯开门。咁啊，佢死都唔肯走。咁啊，搞到好捻大捻镬啦， 梗系大镬啦。 啊，咁最嗰男人就即系嗰条仔，最后就。 以后都唔翻去咯， 唔系唔翻去佢嘛，咁啊自己当日就住租咗晚酒店， 哦， 自己住， 哦， 即系冇佢 冇车走啊，系喎， 冇车走啊，啊租晚酒店，咁跟住住啦，咁啊第二就走咗，跟住就喺 QQ 同我讲翻，咁跟住咧讲完之后咧，话牛哥多谢你，跟住都以后冇揾我， 牛哥多谢你之后， 即系到话即俾你，真系教咗几个方法。即系佢知啦咩事啦，其实佢知啦咩事啦。当然嗰条女冇话佢有条仔喺入边啫，冇咩嘢。但系佢条女唔系开门， 唔信佢而家嬲嗰条嬲你个网友唔信佢啊个女嗰、那个系嘛？ 唔肯知啦，唔肯知啦， 肯定系 啦，唔肯。即系佢跟住话牛哥多谢你啦，跟住以后都冇揾我啦。 哦，咁样。 咁其实我就咁就唔见咗两个网友。 佢以后唔好，佢系唔好意思揾你咯。 我唔知啦，我唔肯知啦。即系惠宝咧。即系再有呢啲咁嘅情况咧，所以咧，我以后咧，我都会咁样啊，我要咁样面对你噶啦，面对嗰呢啲见呢啲嘢噶。你同真我讲，我由你讲爱是最大权利 ，OK， 冇嘢系好大得过爱嘅。但系你私底下同我讲咧，我屌你老母，你事实笑得深啲啦。即系公开讲我就咁讲嘅，私下咧我就会叫你事实笑得深啲 ，OK。但系点样都好。我有一个而家我俾我一个宗旨俾啲网友问真我嘅网友，喺同我讲嘅网友，你玩得起你就玩， 玩得起就玩。 佢系鸡唔紧要，你中意只鸡冇话唔俾你中意一只鸡噶，但你唔好呃佢，佢唔可以呃你， 即系佢唔可以呃你。 即系那个佢话我已经冇已经 冇 做， 冇做 啦。啊，佢冇人话有做啊，有做你做同佢一齐。咁你咁你咁豁达，我冇办法啦。你讲爱噶嘛，系咪先系嘛？即系佢就唔可以呃你。而家呃你咧，你就系咪应该反面咧？应该唔俾个机会佢啦。同唔同意？ 都啱嘅。 好啦，咁而家我以后就讲嗱名我就唔开啦，系嘛？因为我有位网友咁样。咁佢就去。一个东南亚几远嘅地方玩， 冇嘅地方。 O K， 咁啊， 好远啦，要搭飞机啦，咁 要搭飞机啦，咁样 系 嘛？ 唔系香港啦， 系啦，系啦，系啦，系啦。咁咧，佢就谂住买楼而家。 我谂住 喺当地。O K， 哇，咁 其实佢去玩唔好耐嘅啫，一年都冇嘅。O K， 买楼， 佢系两个月去一次嗰度啦，咁样就系啱啱同我讲买楼。开头我都冇嘢噶，有咩所谓啫？你送啲咩嘢俾佢都冇所谓啊，金银珠宝、钻石都冇所谓噶，系咪先？咁你送得起啊嘛？几皮嘢一个月，屌你谂乜？你惊喺唔玩？你惊喺玩咩？你送得起啊？咁样你每个月咪两个月去一次公干，咁样有条女俾你屌下，咁你唔使啊走去夜总会劈，好鬼辛苦噶嘛？坦白讲，你去玩啲桑拿又辛苦啊！屌你又好似赶流赶命系咪先？咁你唔开心，咁有件饭盒，系咪几好先？咁饭盒咁啊你使。一万几千，边有所谓？边有信冇所谓我啦，你有货咪得咯？ 系 系啦，但系一去到楼，系咪应该谂下咧？系嘛？ 楼咧， 即系以我嘅角度啊，我听翻嚟，睇下写边个名，写佢自己名冇问题。写个女仔嗱，即系写个女朋友个名咧，就两睇。 嗯， 因为点解咧？即系我又讲嗰啲，又系好多人听我个古仔啦， okay. 我都成日喺个群嗰度讲，就系话咧，以前香港有一段时间冇好多啲厂佬包二奶嘅，啲、香港或者中港货柜司机嗰啲啦，包二噶嘛。咁我哋金屋藏娇嘛。咁但好多咧就系买咗层楼，但系就唔写自己个名嘅。 O、okay. K， 就唔系写个女嘅名。 O、okay. K， 跟住嗰几年深圳啲楼起几倍嘅，牛哥。 O K， 赚钱啦， 8000几蚊一平方，起到60000蚊一平 方。咁大香港跟住香港喺大陆都买容易啲啊，咪啊？ 唔系，咁跟住就跟住分咗手，层楼升咗，即系包，即系当中仲有赚啊，赚咗几倍啊， okay. 当你扣埋俾个 家。咁呢个就喺大陆嘅事啫，喺大陆你啊买卖容易啫，但系喺嗰个东南亚个嗰个国家咧， 嗯。 咁你买卖好捻难噶，你 系 我 讲。香港唔系，如果你升咗值，你写自己个名冇问题。 嗯， 你明唔明？ Okay. 即系嗰层楼系你嘅， okay. 你就算我你全世界边度都好，系你嘅名嘅。其实我觉得当投资冇乜所谓咯。Okay. 即系你 ，okay. 因为你租酒店都要俾钱啦，啱唔啱先？啱唔啱先？ Okay. 租酒店都要俾钱。咁如果你话个，如果你话个中南亚嘅地方，可能 唔系。如果我系讲真爱，我点解我唔租屋？跟住结咗婚之后，跟住申请居嚟香港咧？ 唔系，咁可能佢觉得。买楼仲平过租屋咧， 冇可能啊！喺嗰边冇可能， 唔系即系可能佢一炮过谂住玩长远， 咁唔好一炮嗰啲工噶啦都系。 如果佢供嘅，可能佢个月供可能仲平过交租咧、 我谂到 可能啊， 都冇啊， 唔出奇有事，唔系即系可能争少少嗰种储钱咯。唔、 okay. 系不过嗱，我个 point 就系话， 唔好教 最紧要，最紧要 唔好教坏人， 自己嘅名，即系一定要写自己。 好啦好啦好啦， 间屋 即系点都唔紧要啦。 嗯。 咁呢如果我就嗰度我同啲网友讲话人係最集忌两种男人。OK， 你炒股票长揸唔係短炒变长揸、 嗯、 叫鸡变老婆。 咁佢可能开头已经 OK， 冇所谓。 係长揸。 唔係佢同我讲话唔係叫鸡。佢、 嗯、 亦都唔係鸡。 佢係妈咪嗰个契妹， 契妹 可能话表妹，唔系可能话妹，跟住以为系表妹，跟住变咗 契 妹。 啊 ，OK OK OK， 咁啊，佢话佢系唔系客串嘅，佢系嗰日咁啱得咁巧，就佢嚟探佢个 契姐， 契家姐， 系 啊，佢家姐，哎呀，反正我有个客、啊， 坐下啦， 坐下啦，屌你老味，即系坐啊坐啫嘛，屌有乜所谓咁样，咁啊坐，咁啊坐捻咗。咁啊死都唔咁啊，即系话佢唔系鸡啦。咁、 嗯、 我就同佢讲， 就算系都冇所谓，佢中意 啊系冇所谓， 系咪先？ 沉船紧要唔好俾人呃啊嘛。 系 咁对我哋讲话唔系鸡 ，OK？ 嗯， 系啦，咁你就信。假如果你真系咁样 ，OK？ 即系佢同你讲，牛哥唔系佢，唔系啊，佢妈咪。 好彩我唔系叫鸡啫。 佢咁讲 啊 ，OK？ 但佢俾你屌喎，你凭乜佢你屌佢咧？ 咁我想问下。探妈咪唔系探契姐，咁、啱你个网友、去东南亚某个地方就、跟住就坐咗佢啦，因为妈咪介绍话我，我有个 契妹， 开头话开头话妹噶嘛，佢话妹 表妹定咩啦，唔知啊。 咁啊，你不如坐下啦，啱唔啱咁？咁跟住 佢一阵带咗个一个嚟，带咗嗰个女仔过嚟，就话佢契妹， 表妹啊， 表妹啊，咁样样，咁佢而家真系信以为真啦。OK， 唔系咁。即晚坐埋屌埋，有冇屌先？ 应该屌埋咯，我估。 嗱，嗱依个 point 第一晚我唔知道有冇。 牛哥如果咁讲，第一晚、你要问清楚个网友。 诶、哎，我唔会唔我唔我唔会问咁 detail 嘅。 唔系点解？ 即系坦白讲一样嘅。即系点样讲咧？你系因为你唔准备，你点解无啦啦会走去探你家姐先？ 唔系你 点解探你家姐先？ 你讲完 你点解会去呢啲地方出入先？如果你个家姐真系当你系妹嘅，佢点会嗌你坐台先？明唔明啦？都唔 make sense 嘅。 唔系你我 咁啊！而家讲得唔 make sense 啦，好啦。 唔系我要驳你。 咁你谂下，我哋80年代嗰啲我哋出嚟玩嗰啲，我好多朋友大冤种啊，系嘛？个套路其实一捻样嘅啫。首先就带我哋啲朋友，咁我哋以前我哋以前喺东莞啊、深圳啊嗰啲女要带你去啲商场嗰度，咁啊去一间例如例如买手机噶啦咁样，就企坐企喺度解手机，死都唔窒走，死都唔窒走。 唔甩就走，咁你就要喂你有钱嘅话，你梗系帮佢埋单噶啦，啱啱先？ 嗯， 啊，我哋嗰啲节目前制作主持就啦，埋唔少啲单啦 ，OK， 啊，咁啊，你死喺度，系先唔走，咁你埋单噶啦。咁我都怀疑，即系嗰啲珠江宝器啊，曾经同佢买个珠江宝器，宝你又戆鸠鸠去第二次就会卖俾佢噶，咁啊唔使问啦，又系呢招啦， 夹埋。识得嘅， 啊唔好识得啦， 退翻钱， 哦，可一定可以退啦，呢啲，或者可能高加价啫， 退翻九成半添， 唔知啦，唔系乜你噶啦，即系起码有呢、這个嗰种咁玩法啊嘛， 我想要， 好啦，我俾你播啊，因为时间唔多， 系，因为点解我要问咧？如果你话第一晚当佢，因为我用呢、這个 point， 你话唔好意思问，但系要好清楚就系，佢嗰系唔肯出街嘅，咁佢可能系金鱼咧 ，OK， 你明唔明啊 ？OK。 如果第一晚你望有咁，你贪乜？你贪个堂契家姐、表姐又好乜都好啦，咁、可以坐埋之后俾个客屌埋嘅，咁、即系其实都系性工作者。 唔系，真系咁谂， 啱唔啱先？ 即系我系谂咗，我曾经冇咗嗰个网友嘅第一个方法， 哦、即系 就是、你话咗俾我咧，嗰条女系边个？咁我梗有网友会去越南玩呀、 啊？反面啦、啊，唔好啊！ 屌你落去咪叫佢尽量拣翻嗰条，即系轮流睇袋。 咁佢可能有咁巧去探阿契家堂家姐、契家姐、表姐， 啊、又咁巧，但佢又 真系咁巧，唔出奇个一个礼拜探三次，三晚得唔得 先？即系我啲网友咧，我有呢招噶嘛、啊，你知唔知啊？但我就唔嗱，坦白讲，我唔会再用噶啦， 唔会再用， 我真系唔会再用呢招，即系十冇朋友啦。 系， 我听你听，因为我系有好多方法嘅，即系我坦白讲，如果你即系沉，你唔肯认沉船唔算，好多人都唔肯认，我沉船冇所谓嘅。你最紧要知你自己，你知道自己做紧乜？ 唔系， 同埋知道人哋做紧乜？ 系啦， 人哋用紧一个呃鸠你嘅态度，你就系大冤种。 唔系，我想即系有唔系话驳你嘅，都同你即系最紧要知道。 你记住啊，你讲大镬咗，个网友钉咗你讲咧，佢真系做啲戆鸠嘢咧，就你负责啦，或者你 明唔系？我意思即系话，你佢系咪真系觉得？是表妹、契妹或者是堂妹先，即是真的咁巧淡啊，堂家姐。 诶，应该系 啦，即是佢真的觉得嗰、那个系，咁冇得救啦。 系咩？唔系咁样救，你有权中意食鸡噶，或者你咧， 咁佢唔认 鸡都有权噶。 反而你 佢一路做紧鸡，一路中意佢都得噶，冇话唔得噶。 唔系，如果你要知道咁咪得咯。 系咯，你知咪得咯。 系知咪得咯。 但系你唔知啊嘛。 咁而家当咗系真 的。咁有方法嘅，不过费事教啊，费事讲啊， 系咪先？唔系啱，即系你明唔明我意思啊？即系。排除唔到个可能性系真系探家姐，但系系咪咁巧？但系你咪我，所以我咪讲咗睇第一晚。 咁坦白讲，即系如果你有咁嘅身家，你唔需要喺嗰个东南亚地方识女仔啊？ 即系唔系可以识个正正经经嘅？ 系咯，你样貌唔差，人工又高， 嗯， 大陆揾到个啦，唔难噶， 嗯， 系先？就系有另一个啦。哎呀，大陆啊，屌你咯！ 咁可能东南亚嗰啲纯等啲咧， 系啊系啊系。睇嘢仲会做啊！ 啲全部、 okay ， 全部会走佬啊！搞咗台湾之后几多？ 嗰啲我唔知啦，唔好理啦。即系大家你要，即系网友， 即系唔系同埋你同埋， 即系网友嘅嘢，你就要清楚啲啦。即系其实呢啲咁嘅嘢，唔系一定冰山一角嘅，一定有好多网友类似嘅情况发生。 最紧要买楼唔紧要，我同你唔同。 唔系， 最紧要个就层楼写自己个名， 唔好自己呃自己。 唔系层楼要写自己个名， 唔好自己呃自己。 分分钟可能人哋个东南亚国家。三年升五倍， 啊、 你听你啲朋友讲冇买到嘅租屋 ，OK， 蚀咗五倍，咁点算？系咪先？即系咁讲啊！ 唉， 即系所以我觉得最紧要写自己个，你唔好话 戇鳩一次嘅啫。 即系你唔好话买层楼，冇结婚冇剩咧，就写咗个女仔个名，我就觉得戇鳩啦， okay, 真系觉得戇鳩。 你俾呢个呢个神人啦 ，OK， 就写呢个神 ，OK， 我完噶啦，完噶啦，唔讲噶啦，唔讲噶啦，即系尽量咯，以后都唔讲呢两个故仔。 因为佢系有钱买楼嘅，噶、okay, 嘛，有货啊嘛。经营 O K， 首期应该得嘅， 即系冇 首期总 冇 问题 嘅，即系唔系吹水同你讲话买楼噶嘛？ 佢唔系穷人，佢唔穷。 咁所以我就劝佢一， 佢识好多特工嘅人添， 所以要写自己层楼写自己个名。 O、okay, K， 好啦， 咁咯， 好啦，咁啊，你啲网友听到就冇有自己谂啦。O、okay? K， 我希望有俾啲意见啦。 咁 留言， 冇再俾意见我啦，唔好烦，唔好烦啦。O、okay? K， 玩一齐玩得啦。O、okay? K， 真爱咪得咯， 真爱咪得咯，真爱我而家真爱祝福你哋。O K， 叫 咁我妈咪仲有冇其他妹啊、契妹啊？ 嗱，嗰啲介绍我识啦，介绍我识。O K， O K， 咁啊，节目时间差唔多，咁啊， 陈生父啊， 陈生父要买啦，吓、啊，打上下啦， 打上下， 系啦，咁啊，仲有个越南段，你都系参加快啦，截止噶啦，系咁啦，拜拜。